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繁星一般的古典唱片世界，追寻最闪亮的一颗 CD 博览，有限古典音乐广播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，在音乐的世界里博古通今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日本 JVC 唱片公司出版的史上最优美的钢琴小品精华录，曲目有肖邦的离别曲、降E大调夜曲、舒曼的梦幻曲、快乐的农夫、李斯特的爱之梦、中勃拉姆斯的摇篮曲、巴达杰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、柴可夫斯基的船歌、三套马车、德沃夏克的幽默曲、格里格的致春天、麦克道威尔的致野玫瑰、德彪西的亚麻色头发的少女、水中倒影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了。